与敌国朋友你所在的边疆，汉以湖风逐日越南疆，听那少年铿锵。与琴声缠绵，我乐夜晚回江山，回吐出你那笑颜，思念何如雪前，只觉浮世三千。思念飘飘然回落人海，每一个擦肩都是你的存在，浮生一梦是你我对白，执着变成无奈。飘桃花似又春来藤娇燕来冰箱， 往事袅袅回忆悄悄，雪染皎墙袖手旧毛， 一杯蹉跎一酒却不多言，一抹孤影便无需再看厌，回不去了是梦把玉阶点燃，黑白的曾经化作飞烟， 望不去情路不敢轻尘凌乱，一丝乱迷迷蝴蝶翩翩，若是与你去并肩， 敢与看看过去少年梦回到那天。